一個月內繳交。支聯會沒有成員到場，由律師代表出席。辯方求情的時候說，涉事公司非商業非牟利，被告同意繳交罰款。場所規模細小，當時只是有20名市民參觀，兩名職員當值，希望法庭考慮到被告認罪和初犯。得知被控之後已經即時停止相關活動，裁判官最終判處罰款。六四紀念館今年五月底重開，因被指沒有申請相關牌照，六月初閉館。支聯會昨日在社交媒體表示，諮詢法律意見之後決定閉館，直至另行通知。天氣方面，廣東地區風勢輕微，下週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同時，高温觸發的雷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在下午四點，熱帶風暴煙花集結在南京以南大約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且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幾日驟雨增多和有雷暴，現在氣温33度，相對濕度73%，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5點半。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6点，是跌1,105点，总成交金额3,60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跌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3点，跌5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6元，跌44元；美团194元，跌41.6；中芯国际25.55升1.4；阿里巴巴179.9，跌12.2；盈富基金25.66，跌1.04；港交所467.2，跌32.8；小米集团24.35，跌1.5；药明生物107.9，跌9.1。恒生中国企业91.28，跌4.42；网易130.4，跌1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2，英镑10.725，瑞士法郎8.486，澳元5.72，加元6.182，新西兰元5.413，欧元9.165。每百日元对港元7.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0点，升136点。港金现价报16,69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1美元，卖出1,7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是实施紧间封措施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七潭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排到大古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是车多龙尾几远。在九龙区，油塘工业村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包括是高辉道、东元街和茶果岭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沥源村一段开始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揸车朋友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7:06，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5:5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當時即係加朗係後來居上俄羅斯選手啦，咁因為佢一度落後過9-14嘅，咁啊所以其實就非常之犀利，我認為 一劍一劍咁樣去即係攞翻啲分出嚟反敗為勝咧。對於俄羅斯奧委會嗰一場咧嚇八強嘅賽事咧，相信咧我諗都唔少人睇咗咧都非常之深刻啦嚇。咁啊唔知各位聽眾又點樣睇今次阿加朗嘅表現咧嚇？咁同埋就對於張家朗攞到咧就係劍擊啊個人花劍。这个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大家有什么心情呢？都欢迎打来1872311 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林志恩，不过看回就是张家朗那个的过程，其实都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他其实就正如你所说，上次的2016年的里约奥运呢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16强。另外呢，其实他之前呢也是曾经呢在这个2016年的亚锦赛拿得个人赛金牌，成为了亚洲冠军嘅吓，亦都咧就系世界排名曾经咧一度去到第五位噶。咁虽然后来咧亦都有啲可能有啲嘅一啲嘅滑落啦吓，或者系一啲跌出咗一啲嘅前列嘅排名啦。不过咧佢都仍然冇放弃啊。咁所以喺呢个攞到金牌之后嘅访问之中咧，佢都呼吁大家咧一定要坚持落去啦吓。 係，而且咧，其實佢好細個嘅時候已經係開始即係玩劍擊啦。咁我哋睇翻啲報道咧，佢係中學四年級嘅時候咧就開始做全職嘅運動員，加入咧香港嘅體育學院受訓嘅。咁而且咧，佢屋企亦都好特別，佢屋企本身咧就係籃球世家嚟嘅，即係爸爸媽媽都係80年代嘅一啲籃球嘅代表啦。咁而咧即係加朗嘅爸爸就話啦，個仔2014年咧由中四畢業之後咧就轉做全職運動員，到而家咧都一直支持咧，其實佢參與呢個劍擊嘅運動嘅。係啊，咁啊，其實港隊咧近年來都好多突破同埋喜訊嘅。咁啊，今日我就聽到啊體育專員楊德強就話咧，其實今次劍擊隊嘅成功咧都係20多年嚟啊幾代人嘅努力而成嘅。其實20多年前咧，香港劍擊隊咧就開始挑戰即係一啲亞洲前列嘅位置啦，譬如其實以前就主要是中日韩啊呢几个国家咧，就系亚洲名列前茅嘅。咁但系咧，上次咧亚运会咧，剑击队就同金牌咧擦身而过啦。我哋香港队就三个银牌嘅。咁但系近年咧，其实都已经咧取得好大嘅突破噶啦。 系啊，咁其实都好多嘅一啲奖牌咧，喺唔同嘅比赛咧，都系香港嘅运动员咧喺啲剑击项目上面咧都系攞到奖牌噶。咁睇翻今次咧，即系其实系除咗张家朗之外咧，其实唔同嘅一啲嘅选手啊，咁都喺今次嘅譬如剑击项目咧，都有咧系攞到入场券啦，同埋都非常之努力啦吓。譬如话系张小伦啦吓，蔡俊彦啦，女子咧今日亦都系进行咗佢哋嘅重剑嘅团体赛啦吓。咁都见到咧就系好多嘅运动员咧嗰个成绩都非常之好啊。咁究竟呢个剑击嘅运动系喺香港点样可以成为咗一个咁犀利吓、咁多精英运动员出产嘅一个运动项目嚟嘅咧？咁除咗剑击之外咧，我谂大家都仲有留意到其他嘅一啲运动项目咧，咁港队今年咧都系攞到非常之好嘅成绩吓。咁譬如话咧，今朝早咧，可能大家都有睇啦，就系何诗蓓咧，咁喺呢个嘅女子200米自由泳准决赛咧，就系咧系总成绩第二名，系晋身到听朝嘅决赛噶。咁至于咧，仲有啲项目咧，大家可能继续留意啦。咁就系咧，就譬如羽毛球混双咁啦。呢、这個鄧俊文同謝影雪嘅組合咧，亦都咧係晉身到八強噶。滑浪風帆咧就係亦都咧係各個運動員咧係攞到繼續咧係可以有得爭奪一啲獎牌嘅一啲機會啊。咁所以都見到哇，今次港隊嘅成績都真係相當之唔錯喎嚇。 係啊，咁所以亦都有人就話：，係咪呢個時間咧，即係特區政府應該更加大力去支持，譬如對於運動員嘅津貼啊等等嘅。咁呢排亦都有多咗人咧留意翻成個香港劍擊嘅歷史啦。咁我哋睇。翻咧，而家體院咧20项 A 級嘅精英運動員項目入邊咧，其實劍擊就喺入邊嘅。其實10多年前就已經列入咗呢個嘅精英項目啦。咁今次咧，即係加朗有個咁好嘅成績之後咧，都有聲音要求，係咪可以將即係劍擊由 A 級提升到 A 星嘅級別咧？咁同埋咧，其實政府咧對劍擊咧亦都一直咧有一啲譬如場地啊等等嘅資助嘅項目嘅。 好啦，再次呼吁各位听众，对于今次张家朗夺得呢个男子花剑个人赛嘅金牌，大家有咩嘅感受呢？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自由风一齐倾下。嗱，林子欣，我哋非常之开心啦，因为我哋就联络到咧身在日本嘅香港剑击队总教练郑少康啊，郑少康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主持人两个主持人你好，系 汤教练你好啊，恭喜晒你哋先吓，即系张家朗， 听到，听到， 恭喜晒，听到，好清楚。 系 ，thank you， 系 先恭喜晒张家朗咧攞到男子花剑嘅金牌啦，以及咧就其他嘅剑击运动员咧都相当之好嘅成绩啊，恭喜晒你哋先。 我多谢多谢。 有咩感受啊？当知道家朗攞到金牌嘅一刻，有咩感受啊？ 咁啊，梗系非常之开心同埋激动啦。同埋觉得系真系好，即系好神奇啊。咁所以系嗰刻系嗰个感受系而家。我都找不到是用言語來去表達怎樣形容，反正就是超正，是非常之開心。 決賽那一刻你們是怎樣呢？有什麼的現場是怎樣呢？你自己的反應是怎樣？ 我就除了緊張還是緊張咯，就當然就是靠你的心態一定是這樣，當然想贏了。那當時的氣氛又真的很好緊張，同埋係多有落後嘅時候，同埋係膠着嘅時候咧，就更加緊張嘅嗰個時候。咁所以成場嘅經過就係喺一種係緊張、擔心，同埋有時係興奮嘅情況下去度過咗咯。咁個結果出咗嚟之後係輕鬆同埋係開心嘅。 嗱，你剛才提到有啲即係膠着嘅狀況啦，譬如其實八強嘅賽事咧，家朗都係後來居上嘅。咁作為總教練咧，你觀察到咧，即係家朗係打劍嘅風格啦，同埋心理狀態上面咧，其實有啲咩成長嘅過程咧？ 其實家朗係算一個比較技術比較全面嘅劍手嚟嘅。進攻啊、防守啊、搶攻啊，好多技術嘅動作佢用得都幾好嘅。佢即係冇一範嘢係比較係特別去係弱嘅。咁所以係佢算係一個比較技術上係好全面嘅劍手嚟咯。咁同埋係最主要係個戰術嘅運用啦。佢啱啱開始嘅時候，俾嗰個俄羅斯選手係逼得好緊要嘅。咁佢自己比較被動嘅，向後退嘅時候比較多嘅。但偏偏俄羅斯的選手的進攻是非常之厲害的，咁啊啱啱就正中係對方的嗰個下懷啦。咁但係當係後半段係落後的情況下，反而係加洛係改變到個戰術，係反緊逼嘅。咁啊緊逼翻個俄羅斯運動員的時候，唔俾佢將佢嘅優勢發揮出嚟的時候咧，咁啊成個情況就逆轉啦，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噶啦。咁個結果又係大家都知道是什麼結果。那一刻的時候我覺得是第一覺得是加朗成熟啦，第二覺得加朗是懂變化啦。慢慢打比賽很多時候是要自己是懂自己觀察對手，還有分析對手，還要是想到辦法去對付對手，這些才是一個是優秀運動員。加朗慢慢成熟了，他昨天都做得很好的。 教練剛才都說即加朗的打法都是很多變，但是即今次的對手實在有很多都很強，即譬如說16強面對著意大利的世界一哥霍高尼，去到決賽呢又面對上屆的衛冕冠軍的意大利的加魯蘇。其實即當然啦，最終大家都知道張家朗就勝出了，但是過程之中呢相信都要面對很多一些即心理壓力、心理關口，以至到即怎樣去跟這些咁強勁嘅對手咧，去到比賽，其實個準備過程係點樣，或者即係有冇咩嘅心態調整俾，即係可以提供俾張家朗？ 其實唔係，佢哋唔係今日，尋日係第一次去叫做係交手噶啦。佢哋之前交手過都幾多次噶啦。喺咁多年嘅國際比賽過程當中咧，即係包括個人賽啦、團體賽啦，都有係交過手嘅。咁其實佢哋，以前我哋講即係之前嗰個年代咧，講起上嚟啊，意大利啊、法國啊、俄羅斯，好似我哋係冇辦法同佢對抗衡嘅，係有啲我哋所諗嘅目標係遙不可及嘅。但係而家唔係噶啦，慢慢係香港係依段時間係依幾年嚟係發展得好快，同埋係進步好大嘅。咁所以嘅時候，佢哋從以前係當人哋係偶像啊，哇咁犀利嘅，到而家我哋可以抗衡嘅咯，我哋而家可能可以有勝有負嘅咯，我哋可以係打得到嘅咯， 我哋甚至可以战胜你噶咯。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下，慢慢有个过程嘅。我哋从一啲系喺人哋后边，慢慢，而家通过我哋自身嘅努力嘅时候，系取得好大嘅进步。咁就系呢个咁嘅过程咯。咁其实佢哋好似加洛，佢哋咁细个，佢哋对住嗰啲所谓嘅欧洲嘅强国，佢哋都觉得系好强噶。咁但系而家手下败仗咯。咁有个过程嘅，系我哋喺度進步緊都係。 嗯，過去其實你頭先提到就劍擊喺歐洲嗰邊比較普及啦。咁我哋亦都知道咧，其實劍擊喺香港差唔多九十年代開始就慢慢發展。其實當中有冇即係經歷到啲乜嘢嘅瓶頸嘅位咧？因為你都見證咗好多代人，即係好多代劍擊手嘅成長。 瓶頸嘅位就係因為係。你可能都知道，即係香港好多家長係好強調讀書啊，小朋友讀書啊，咁同埋係唔係好鼓勵啲小朋友去做一啲全職嘅運動員啊咁樣樣。咁所以之前係全職運動員係好少嘅，即係全職訓練嘅運動員係好少嘅。咁其實業餘始終都係業餘嘅，因為業餘嘅訓練時間同全職嘅訓練時間係冇辦法相比嘅，你嘅訓練質量都冇辦法去相比嘅。咁所以以前就係業餘咯，俾人感覺就係業餘咯。但係而家咁多年嚟政府投入資源啊，咁其他各個部門都係喺度係幫緊手啊咁。所以係近期香港嘅體育嘅環境係好咗好多嘅。咁同埋係接觸體育的人亦係多咗嘅，同埋啲家長的思想咧有多少轉變嘅，係放手俾啲小朋友去嘗試嘅。以前啲家長咧，你要讀書先，其他嘢嗰啲係玩嚟㗎嚇，唔係運動啦，佢哋覺得係玩嚟㗎。但係睇運動同玩係兩個概念嚟嘅。咁大家慢慢而家係好多人嘅觀念，隨住好多人嘅觀念嘅轉變啦，咁慢慢係體育呢樣嘢嘅時候喺香港嘅呢個地方咧，慢慢都係。開始普及嘅，咁接觸呢個項目嘅人多嘅時候咧，咁你可以選擇嘅材料咪多咯，咁對呢個運動嘅發展咪會係有好處咯。咁其實香港嘅時候，而家嘅擊劍人口都唔少噶啦，咁就可以俾我哋選擇嘅，好似張家朗啊、蔡俊賢啊啲咁優秀嘅叫做身體條件的運動員的時候越來越多了。 是。教練你剛才都提到說即政府都投入了不少的資源下去以至到現在即劍擊都是精英項目那體院又在當中有什麼角色呢可不可以說一下 體院就是為我們運動員是全方位的一個提供服務的一個機構咯咁好似場地啦，係設施嘅配套啦，仲有係其他好似係營養啊、體適能啊、生物力學啊，係好多好多科研嘅部門嘅唔同嘅同事啦。因為你想一個項目嘅成功嘅時候，你唔係淨係練習係有用嘅，你係點樣練，同埋點樣用通過科學嘅手段去監控你嘅訓練嘅進度。是很重要的，咁所以係體院係咪就係提供嗰緊呢啲咁嘅服務，同埋係幫緊啲運動員咯，就係一個精英培訓基地嚟咯。 嗱，睇翻 個角色就精英培訓基地係。 睇翻一啲背景資料咧，阿康教練你自己咧都喺香港做咗劍擊教練咧，都超過二十年啦嚇，咁亦都係試過將唔同嘅項目咧，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劍擊咧有好幾個唔同嘅類型啦，即係有重劍啊、配劍啊、花劍啊等等啦，又有男子嘅、男子女子嘅個人啦、團體賽啦，咁都見到你啲背景就係話你就將一啲嘅項目咧納埋入港隊項目啊，同埋加強青訓，呢啲係咪都係好重要？係將一個項目咧去到即係個水平係逐漸提高嘅一啲。方法咧， 當然啦，咁你係要將所有項目嘅一個完整化，同埋係有計劃咁去做一個係叫做梯隊式嘅培訓係好重要噶。我講緊一個梯隊式嘅培訓就係我哋有成年啦，落嚟一級就係青年啦，再落嚟一級就係少年。咁喺一個咁嘅當我哋係每一年每一屆嘅時候，每一個週期都有新人出現嘅時候咧，咁咪可以係頂得上咯。如果唔係你淨係發展成年嘅成年人嗰個組別， 然後忽略到青少年的培訓。咁當個成年嗰組係年紀大咗啦，或者係退出啦，咁你係咪後繼無人咯？咁你個依個項目就會係慢慢係收縮枯萎嘅咯喎。咁所以係你想係一個項目係長，即係話叫做係好長期咁有系統咁發展嘅話咧，就必須有一個青訓計劃嘅。咁所以係我之前我都係好注意方面嘅嘅嗰個培訓咯。咁係慢慢通過都做咗好多年嘅啦，從十年前做到到而家嘅時候，慢慢而家個效果啊係出嚟。我十年前啊，張家朗啊，佢哋係小朋友嚟嘅咋，十幾歲嘅咋， 好啦，咁唔該曬鄭少康教練啦，咁再次恭喜張家朗啦，亦都恭喜香港嘅劍擊嘅團隊啦，亦都見到即係除咗張家朗之外咧，咁其實今日咧亦都見到女子團體重劍咧，亦都攞到第七名啦，亦都係唔錯嘅成績啦嚇。咁而嚟緊咧亦都有呢個男子花劍嘅團體賽喎，係嘛嚇，咁都要繼續努力喎。 好 系啊，好唔该晒，多谢阿郑少康教练吓，郑少康教练咧就系多谢你吓，郑少康教练咧就系香港剑击队嘅总教练嘅，而家吓林志恩啊都非常之开心访问到阿康教练啦。咁各位听众有啲乜嘢嘅意见咧吓？对于今次张家朗攞到金牌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股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超过1000点，恒生指数一度失守25000点，最多跌1444点，收市报25086点，下跌1105点，跌幅超过4%。全日主板成交金额近3607亿元。今日正值科技指数面世一周年，但是近日跌势已经将年内升幅完全抹去。科技指数收市报6249点，跌近8%，按年就跌近9%。美团在全日低位收市报194元，跌幅近18%。腾讯收市跌近9%，小米和阿里巴巴跌近6%或者以上，阿里健康跌近19%，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但是中信股份逆市上升超过2%，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汇控紧随其后升幅近2%。香港国安法首宗案件在高等法院裁决，被告唐英杰被裁定一项煽动分裂国家罪罪名成立，以及一项恐怖活动罪罪名成立。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裁决的时候说，唐英杰展示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有关文字是可以煽惑他人分裂国家。当时唐英杰亦都明白有关口号是带有分裂国家的意思，当他展示旗帜时是有意图将分裂国家的意思传递给其他人，有意煽动他人分裂国家。杜丽冰表示，光时口号是唐英杰当时提倡的政治理念，他并没有在警察防线前面停低，并且冲向警方，是刻意挑战代表香港法治的警察。被告的行为对社会带来严重伤害，被告是想威吓公众以达到政治目的。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在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夺金，他感谢很多香港人支持自己，形容见到有很多港人在商场的支持画面感到起鸡皮，没想过奥运比赛可以凝聚到香港人一起为他打气，但是他说暂时仍然未能够适应，有很多目光关注自己。张家朗说，至今仍然未能够相信夺金的事实，事前亦都没有预计自己可以夺金。他说夺金是自己的目标，亦都是梦想，会在团体赛继续努力，自己得奖证明不要放弃，只要努力就一定可以做到。

张家朗， 张家朗，我啱啲讲咗羽毛球嗰、那个 ，sorry， 系唔紧要。 阿张家朗咧获奖咧，即系大家都系好开心咯。我咧、这个意见就系、是、咧，因为我见到有一啲失落奖牌嘅运动员，我见佢哋都即系都付出咗努力，都即系得唔到一个达唔到一啲嘅目标啦。所谓我个人意见咧，就系、是、每一个能够去到奥运嗰个嘅比赛嘅运动员，佢都系走一条好艰辛嘅路先去入去到比赛嘅。获奖固然开心，唔获奖亦都，但系佢真系付出咗好多。所以我希望咧，香港政府咧能够咧，唔系净系咧，如果有奖赏嘅话，有一啲嘅 honor 嘅话，唔系净系俾嗰啲得到牌嘅运动员，而系每一个参与奥运比赛嘅香港运动员，都俾翻个奖赏同 honor 去，每一个嘅名字都记上，呢、这个就系我嘅意见。 好啊，多谢晒黄女士啦，林志恩，的确啊，咁除咗系真系攞到牌，大家会为佢开心之外咧，其实见到有好多香港运动员咧都身体好努力，咁其实亦都系牺牲唔少啊，因为即系可能有啲家长即系未必可能中意啲子女咁早就去踏入一个全职运动员嘅情况啦吓，咁、虽然而家即系风气有改善嘅，但系相信都仍然有啲家长即系未必咁放心啦。另外就系、是、即系大家都关注嗰个运动员嗰个嘅生涯啦吓、即系会唔会话可以做到运动员几耐咧吓，会唔会担心嗰个之后个生计问题咧系啦， 系 即系仲有好多问题，即系黄女士都希望咧大家可以让咧运动员多啲嘅保障，让佢哋可以咧安心咁去做呢个运动员吓。 是啊，同埋咧，其实头先即系教练都提到一点啊，就系精英运动员系需要仔细去培训，因为有好多即系后生运动员咧，其实佢哋未出名之前咧，佢哋可能都需要出去，譬如集体训练啊，要去比赛啊，咁有好多机票啊或者住宿嘅费用咧，其实家人都需要承担嘅，咁所以可能呢个亦都系话，即系家人要去决定一个小朋友系咪要做全职运动员嘅时候要作出嘅一个取舍，咁呢个尤其是系讲一啲基层嘅家庭。他们未必是可以负担到这些的费用、所以如果我们讲的整个要去推广、就是、当然我们讲的运动是精英化啦，但是同时另一个目标是普及化嘛、如果我们要做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话，其实都需要去推广多一些、就是、基层的体育的、 我哋电话18723111，各位对于张家朗攞得金牌有咩嘅意见呢？又或者对于即香港做运动员啊，咁要可能都经历好多嘅一啲好辛苦嘅努力啦吓，咁大家有咩嘅意见俾佢哋咧？咁都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咁讲开咧，即张家朗嗰背景啦，咁其实都好多嘅，即系好多好动人嘅故事啦吓。佢爸爸妈妈头先都讲啦，系篮球员啦吓，咁佢都喺中四嘅时候咧就离开学校咧就做一个全职嘅训练啦，咁究竟当中有咩嘅故事咧？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佢喺中学嘅时候，佢中学咧就读林大辉中学噶，揾到咧就系当时佢嘅体育科老师啊，就系陆志成陆 Sir 啊，陆 Sir 你好， 系你好，陆志光林志恩，你好主持，你好。 对于家朗攞到金牌有咩感觉啊？ 非常非常非常之开心啊！作为一个香港人，见到一个土生土长嘅年轻人可以喺香港训练。直至攞到奧運嘅金牌，最高嘅榮譽，我諗即係香港所有人啦，同埋我哋學校嘅師生都會非常非常之興奮。 係，但陸 Sir 係咪都可以話叫見證住家朗即係踏入呢個嘅劍擊之路嘅咧？嗰時係點樣發生嘅咧？ 因為家朗咧喺中二咧就轉校啦，到我哋林大輝中學嘅。咁嗰陣時，佢一轉校嘅時候咧，因為我就係佢嘅體育老師啦。咁亦都係去到中四嘅時候咧，佢就選擇咗體育作為佢個DSE 嘅選修科，都係我教嘅。咁再加上咧，我亦都係負責帶劍擊隊同埋籃球隊，所以我同佢接觸係非常之多嘅。咁啊，睇住佢喺劍擊隊嗰個表現係非常之好嘅，因為我哋學校咧都會組織學生參加學界劍擊比賽啦。咁啊，家朗亦都係我哋嘅。当然一份子的成员啦，咁佢喺个学界剑击比赛咧个表现非常之好，咁每次都攞到奖嘅，咁即系睇住佢由学界赛嗰个情况一路去到 出去打全職比賽啊，咁然後有而家嘅成績咧，係非常之開心咯。 嗯，但係我哋都留意到咧，即係阿家朗嘅爸爸媽媽都係籃球員出身啦，即係可能第一時間理所當然就覺得會唔會繼續喺籃球嗰度發展咧？咁係點樣去到即係選擇阿家朗當初點樣會選擇劍擊呢個路嘅咧？ 應該我其實都會同佢有傾過下，其實。 嗯， 因為阿家朗其實身高都幾高嘅，佢嗰陣時咧都有差唔多一米八左右啦。佢中二就冇咁高嘅，1.7米啦。咁、但係佢打籃球技術好好噶，啊佢射得好準啊，速度好快。咁、當時我都諗住捉佢入去籃球隊出嚟比賽。咁但係我覺得其實佢咧主項咧都係喺劍擊。咁而劍擊咧嗰、那個手指嘅靈活度是很重要的，你握住把劍的嘛，個花劍，如果你受過傷呢，就很容易即是在劍擊的項目有機會發揮不到一個 好的水準。所以最後呢我都是不帶他去打學界比賽啦，即是不帶他打籃球比賽啦，而正是打這個劍擊。還有他都覺得是應該需要集中在劍擊的項目的發展的，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劍擊那裡比賽。 嗯，我就留意到咧，林大輝中學其實都好積極去推動即係體育普及化同埋精英化啦，而且你哋亦都有同體院有一個合作嘅，就希望做到即係學生可以有一個雙軌發展嘅支援啦，即係既重視學業，同時亦都可以發展到體育。可唔可以具體講下咧？其實你哋學校嗰、那個點樣彈性地去安排一啲你哋認為可能係有潛質嘅學生去發展喺體育方面，但係同時亦都可以完成到學業咧？ 是啊，如果呢啊家朗呢在中四嗰陣時候，我哋學校係有同體院合作嗰、我哋個 PSP program。咁樣嘅話呢，其實可能佢唔需要完全去喺打劍，即係喺全職嗰度。佢亦都可以返嚟學校完成佢中學嗰課程。咁但係嗰陣時未有啊。咁就係因為其實呢一個情況之下，我哋都會諗下，因為好多學生佢就係為咗要繼續佢嘅運動嘅生涯而放棄咗學業，所以咧，我哋學校就同體院咧搞咗一個呢、這個體院嗰個嘅合作伙伴計劃。咁然後就係喺一啲體院嘅獎學金運動員咧，佢可以有三日翻去林大輝中學咧去學習正常嘅課程，中英數啊或者係其他選修課。咁亦都係可以用翻其他嘅時間喺體院練習。咁、那個效果係好好嘅，咁即係好希望，其實咧唔一定係林大輝中學嘅、其實其他學校可以做到呢樣嘢嘅話咧，我諗成個香港嘅運動咧就會更加會蓬勃。 我都想問翻咧，阿陸 Sir 就係頭先都講啦，咁阿家朗就喺中四嘅時候咧就毅然離開學校咧就做全職運動員啦。咁其實嗰時有冇同阿家朗傾過，或者同家朗嘅爸爸媽媽傾過，當中有遇上乜嘢嘅掙扎，最後作出呢個決定咧？ 其實咧我都係打籃球出身嘅，咁好多時咧有時我去出去比賽咧，其實就對住家朗嘅爸爸嘅，大家唔同隊伍， 係咪啊？ 咁啊未比賽，我哋就咗場邊啊傾下啊，講下啊家朗點樣啊咁樣。其實都有講過關於佢嗰個去留嘅問題。好支持啊家朗去全職運動員，因為嗰陣時咧呢個係係得呢個選擇應該話。如果佢要繼續喺劍擊嘅發展嘅話，佢亦都要再兼顧學校嘅咁繁重嘅學習咧，係好辛苦嘅。咁所以加朗轉做全職運動員，而令到自己有更加好嘅發展咧，我哋而家見到一個係絕對正確嘅選擇。如果佢唔係當初有呢個選擇，其實亦都唔可能攞到呢個奧運嘅金牌。 但會唔會即係有啲人覺得可能多一個幾大嘅一個壓住啦嚇，因為即係要做全職運動員就都希望可以喺自己嘅項目攞到好成績啦。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放棄咗學業嘅。咁會唔會都真係有好多掙扎，或者好多嘅唔同嘅聲音都有啲人講過咧？ 呢度一定會有噶啦。係每一個人嘅五個人五個嘅唔同嘅聲音，所以最後決定咧應該就係家朗啦，佢父母嗰、那個最大嘅重大嘅決定，咁其他人咧，即係可能只係俾個意見佢。咁當然啦，我而家支持阿家朗轉做全職運動員啦。不過如果佢而家呢一刻嘅話咧，假設中四有啲同學想要轉唔轉全職咧，其實佢就真係可以入讀林大輝中學入邊嘅同體院合作嗰個課程啦。咁就唔需要真係完全放棄曬學業啦。兩 兩樣都可以一起發展。 好啊，好啊，多謝曬陸 Sir 啊，多謝你嚇。陸志成，陸 Sir 咧就係阿家朗咧，張家朗就係入讀林大輝中學嘅時候嘅體育科教師嚟噶。咁各位聽眾有咩意見咧？歡迎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萧叔叔咧成日同身边啲朋友讲咧，如果你想学某一个作家嘅写作方式咧，唔好净系睇佢写嘅嘢，更加系可以咧。如果你有咁嘅时间、有咁嘅精力、有咁嘅心嘅话咧，系不妨可以睇下佢喺学英文、学写作嘅时候咧，佢本身系睇开啲乜嘢嘅。话说咧，萧叔呢两个月咧都不停睇紧同一套书，咁呢套书咧。就是叫做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or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中文譯名就叫做羅馬帝國衰亡史有很多人呢好鍾意英國嘅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時嘅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佢嘅寫作啦丘吉爾嘅寫作咁而 Winston Churchill以前學英文的時候究竟是看什麼的呢那當然會看 Shakespeare 當然會看經典的文學著作但他其中有一套書是很能夠影響到 shape 到他的寫作 style 的就是正正就是這一套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那我們今個星期一連幾集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這一套書一套歷史的書來的有乜嘢咁引人入胜呢佢个文笔究竟有几好呢措辞有几华丽呢咁我哋嚟緊几集呢就会同大家讲。有兴趣呢可以搵返呢一套书嚟睇 ,ok? 中文叫做罗马帝国衰亡史。咁我哋今个星期会搵唔同嘅一啲句子做一啲例子去同大家欣赏下佢嘅文字。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有陸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啦。咁而我哋繼續講緊嘅就係咧，張家朗咧就攞到呢個男子花劍個人賽嘅金牌啊。咁就唔知道咧呢個嘅劍擊界咧又會點樣睇咧？即係今次呢個嘅好嘅成績啦嚇。咁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亦都係咧係做劍擊運動員啦。佢係現役女子花劍全職運動員廖文希啊。廖文希你好， 誒、你好你好， 係點樣睇今次啊家朗攞到金牌啊？ 我谂系开心都唔可以足以形容到今次个成绩啦，因为我谂好多人都会觉得好开心，但系如果身为佢队友，应该系觉得奇怪咧，个感觉会多呢样嘢。 嗯， 因为你知奥运系比较远，但系有一个咁熟悉嘅人去冠军咁样样，所以个感觉好奇怪咯。 不如先介绍下你自己先啦，其实你自己系咪都认识咗啊张家朗好耐啊？ 都好耐咯，因为我做咗运动员好耐，咁我算系好细个已经睇住佢，咁又同一间学校，跟住一齐又喺体院嗰度练习。 系，可唔可以讲下成个剑击界嘅反应咧？即系我相信你都会同好多朋友去到分享呢个嘅喜悦啦。佢剑击界嘅朋友点样睇呢件事啊？ 剑击界，真係開心同埋癲咗，大家都係即係話可以誇張到可以話瞓唔著覺，然之後跟住係會不自覺係會喊咗出嚟咯，因為係大家一個好熟悉嘅人去攞咗呢個咁樣嘅獎。 係有冇即刻話又都多咗人學劍咁咧？ 啊，呢、這個一知道一定有啊，因為我聽到幾個俱樂部都係咧話當晚係即晚嗰啲 inbox 啊係好多人去查詢嗰啲班。跟住原本學緊嗰啲人就話要加堂啦，所以其實好大影響呢件事。 係呢、這個就係奧運嗰個效應啦 嚇。 係 啦，嗱你頭先咧就提過話，你都好細個，即係已經開始做運動員，亦都認識咗阿家朗好耐。我諗可能咧好多觀眾都想知咧，其實即係嗱劍種你點樣可以去甄選，即係嗰個可以代表香港出賽嘅選手，其實入邊成個甄選機制係即係經歷咗幾多嘅程序，跟住先至可以代表到香港去出賽。 哦，我諗最開頭就係大家而家唔同劍會咁樣去學劍啦。咁劍種咧就會有每年，譬如青少年開始，咁就每年有四個分齡嘅比賽。咁就係計四個分。咁你要入到頭八咧，咁你就可以入到體院嗰度訓練。咁跟住到你再上去嘅時候咧，咁有四個公開賽啦一年。咁跟住又係要喺全香港頭八，你先至可以入到體院攞到佢啲資源去訓練咯。咁所以其實你話個波場好大嘅，然之後跟住一路篩好多人，所以經歷係好多關，然之後先至可以上到去呢一個位。 嗯，咁其實咧，我哋都想知道就係、是、啊，體院入咗體院之後咧，其實一個你全職嘅花劍選手，你每個星期係即需要哇接受一啲點樣嘅訓練啊，同埋體院其實會俾到一啲點樣嘅，即係除咗技術訓練之外啦，因為成個運動員嘅生涯，即係你心理啊、體能啊、營養啊等等都好重要嘅。其實成個生活係點樣嘅咧？喺體院入邊， 可以話係好悶。但是你自己好 enjoy 呢件事嘅，你会即系譬如我哋一个礼拜练六日咁样样，星期日就系休息嘅，咁一至五咧都系练上昼两个半钟，下昼两个半钟，咁中间系有个时间食饭休息咁样样，咁跟住到星期六咧就净系练上昼，咁你话中间嗰啲时间其实都去咗按摩啊，或者去咗放松啊，或者去见营养师啊、心理医生啊咁样样。咁所以你話個訓練嘅時間係滿咯，只可以話係。咁跟住你話資源上面咧，體院好似頭先講啦，有運動心理啦，有physio 幫我哋啦，咁又有營養師去跟住我哋咁樣樣去。咁所以你話資源上面係好多人係幫緊我哋 back up 我哋咁樣去推我哋上個成績咯。 作為劍擊運動員咧，有冇話特別某一啲嘅項目咧要訓練多啲嘅？譬如即係可能臨場嗰個反應啦嚇，以至到即係嗰個爆發力啦，即係你當要去到突襲去刺人哋嘅時候，都可能有一個爆發力需要訓練。係點樣訓練呢啲嘢嘅咧嚇？ 你話如果係練專項嘅嘢，即係我哋火劍擊嘅嘢嘅話咧，我哋逢晏晝咧就會打啦，不停咁樣打實戰，即係好似當係比賽咁樣樣打，同自己啲隊友圍內咁樣打。咁你話如果係好 detail 嘅訓練，我哋每一組小肌肉嘅，因為劍擊其實用到好多唔係日常你會正常人會用到嘅小肌肉嘅，咁嗰啲就係朝頭早嗰啲體能訓練嘅時候，我哋稱之為爆個 gym 咯，即係好辛苦嗰啲係。 大家都可能想象到，即系做运动员都的确一件即系好刻苦嘅一个 系啊 一个训练嚟。 头先我哋都倾到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嗰个退役运动员咧会有啲咩出路？其实你所认识嘅退役嘅运动员咧，佢哋会通常会去向边啲地方发展咧？ 而家好多嘅就系体院，其实佢安排咗好多计划系俾退役嘅运动员嘅，就系、是、譬如体院会同某啲公司係會有合作，咁退咗役之後咧，咁就可以轉介我哋去，即係幫我哋去轉役去做其他公司，可以去做啊！我唔可以講啲公司啊，我唔可以講公司，即係入去裡面做啲管理嘅嘢啊，或者由低做起嘅唔同 project 都有嘅。咁但係基本上咧，其實大家由細到大抌咁多時間喺呢個項目上面咧，基本上我諗有一半人啦，都係會去咗做了一個教練咯，或者你是做相關的職業在總會裏面做咁樣咯。 係，不如講下將來啊，廖文熙咁啊，今次張家朗攞到金牌啦，咁其實其他嘅選手，男子花劍、女子重劍，其實個成績都真係唔錯嘅。咁你會期望呢啲今次嘅奧運會對於劍擊運動嘅發展有咩嘅幫助啊？ 我希望咧就當然大起個熱潮啦，咁令到全香港嘅人可以更加認識，因為知道。之前有個節目講劍擊嘅，其實都好耐世紀之前嘅事，都個熱潮淡咗落嚟。咁我希望張家朗可以帶起個頭，希望更加多啲人認識劍擊呢樣嘢，或者更加多啲人去投入呢一個項目裡面咯。咁你多啲人嘅話，咁就可以多啲人出成績。咁我諗嚟緊會出成績嘅會更加多，因為我哋個訓練越嚟越高強度啊，或者越嚟越多好嘅教練嚟咧，我諗係。会更加好嘅对剑击嚟讲， 系嚟紧仲有奥运之后都仲有其他赛事，大家要关注系嘛？ 系啊，所以你话张家朗系未有得放假住，因为嚟紧咧，全运会系即刻继续落去，接住落去嘅，咁所以你希望大家 即个热潮唔好减退啦，继续关注运动员唔同嘅。嘅表現啦，我希望 咁、都係啊，因為都都唔知道有冇機會翻嚟香港慶祝一下或者休息一下，可能即係好快咧又要準備呢個全運會嘅比賽啦。 係，我都聽嘉朗嘅爸爸講話，即係九月先至可能會見到佢，因為佢已經即刻要去第二場比賽啦。咁呢個都好緊湊嘅。 好啊，唔該曬廖文希啊，多謝你。 系 系，廖文希咧就系一位女子花剑全职运动员嚟噶，咁林志恩都睇得出咧，就系今次咧希望都可以借住奥运会嘅好成绩咧，都可以令到剑击又好啦，其他运动嘅项目都好咧，都可以咧喺香港有更加好嘅发展啦吓。咁就亦都要留意住啦，即系嚟紧咧，就亦都有机会再睇到阿张家朗嘅演出嘅，因为嚟紧咧亦都会有男子花剑嘅团体赛，系啦，咁大家仲有机会咧睇到呢个奥运场上有阿张家朗嘅出战嘅机会嘅吓。咁好啦，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就嚟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同埋呢个嘅傍晚新闻天地之后咧，会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噶。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去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西行嘅龙尾就喺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是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去东山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港二130.4跌19.6。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排头位的是股份编号3878，之后是佳神控股、民信国际、中国服饰控股同埋唐记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美津集团、中国金典集团、生活概念、同景新能源同埋21世纪教育。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3，日元110.1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8，人民币6.502，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港金报16,690，比上日收市跌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94美元，卖出1,797.87美元。港汇指数101.7，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较早时啦，因为系近住华润大厦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啦，所以龙尾比较长噶，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啦，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同埋去荃湾方向啦，龙尾就喺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欣怡花园，九龙方面嘅入口啦，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另外大坑道出去摩顿台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真光中学。在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车多繁忙噶，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

说话咧嘅意思啦。咁判词入边就讲咧，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咧系一个自然及合理嘅效果，以及喺本案嘅情况之下咧系能够构成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咁而判词亦都指出啦，因为呢一单案入边咧控辩双方咧都有请呢个专家证人去作供嘅。咁而咧佢就话啦，即系被告嘅专家咧系错重点，聚焦咗喺光时嘅口号咧系咪只有分裂国家嘅意思，没有聚焦咧喺关键嘅法律问题上面，即系话光时嘅口号系咪能够构成分裂国家嘅意思？ 系啊，咁其实咧，法官喺判词之中咧，都系列出咗几个一个要点啦，要大家去到考虑咧，究竟被告系咪罪名成立啦吓。咁、除咗呢个嘅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一个意思之外咧，咁亦都睇咧就系究竟啊，佢今次系个动作系冲向呢个警员嘅防线，究竟系咪即构成一个即系呢个嘅恐怖活动嘅罪行咧？咁呢个都系庭上面咧有处理过嘅一啲问题嚟噶。咁今次亦都非常特别啦，就住。即系正如头先你所讲啦，亦都系咧，即系控辩双方都请嚟一啲嘅专家证人咧，去就住咧，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意思咧，吓一啲背景啊，咁去到做一啲嘅专家证供啦，咁，咁所以咧，今次个事件咧，亦都系今次个判决，亦都让人咧就睇睇究竟呢个嘅口号啦，吓，即系如果即系将来再有案件嘅话，呢个口号究竟系咪已经足以构成系定罪嘅咧？咁而譬如佢而家今次嘅一啲行为嘅一啲背景啊，环境证供。又怎样是令到他去入罪的呢？ 呢度咧，我哋可以讲翻少少咧。其实成单案入边咧，即系个控辩双方嘅专家证人咧，到底佢哋系争论紧一个咩问题咧？嗱，因为咧喺控方嘅角度嚟睇咧，佢对于煽动嘅理解咧，就系只需要证明被告系向他人传达煽动嘅信息，而唔需要证明咧被告嘅行为实质上咧系会引致其他人违反国安法嘅。咁而咧，同时控方亦都请咗一个专家证人啦，即系刘志鹏啦，历史学家去做去解读光时嘅意思啦。嗱，咁光时咧。呢、这、一個嘅意義咧，就喺呢單案入邊咧，係一個好關鍵嘅討論點嚟嘅。咁而控方咧嘗試去證明嘅一樣嘢咧，就係光時必須被理解為某一個特定嘅意思啦，或者係好明顯指向某一個特定嘅意思。咁而控方證明佢就從一個即係歷史啊語境嘅角度去解釋啦。但係辯方咧，我哋就睇到咧，就同另一個角度去解釋，就係一個即係統計學啦，同埋社會科學嘅角度去睇嘅，就係話光時咧就唔一定係。指向一定得一個意思嘅啫，其他意思咧都可以言之成理嘅。咁啊，當時咧佢就用咗，譬如阿李立峰教授啦，就用咗連登討論區一啲大數據去做內容分析啦，即係我哋所講一個叫 content analysis 啦。咁亦都去計咧呢個光復香港同時代革命同埋香港獨立出現嘅次數嘅一啲相關性啦。咁佢嘅結論咧就係、是幾個即係呢幾個字咧嗰、那個相關係數咧喺統計學上面唔係一個所謂叫重要嘅相關。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深嘅。傳播學的問題就是即係究竟一個口號是嗌的時候，那個人是單方面的表達意思咧，還是其實我哋都要去看接收的人呢是不是都有份貢獻的意義在那個口號入邊咧？咁、樣。 但法院今次的判決咧，都可以話是第一次裁定咧呢個口號啦，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咧有一個嘅自然同合理的效果咧，就喺本案的情況之下咧，就能夠構成煽動他人去到分裂國家。咁都可以話，相信對於同類的案件咧，係影響好深遠啦嚇。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都請一啲法律界的人士同我哋解讀一下判詞啦嚇。嗱，電話旁邊咧就有大律師黃宇日喺度。黄婉仁你好， 你好， 系 咁，不如都请你去到解读下个判词啦吓。咁究竟系法官点样得出？即系我哋先讲呢、這个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嗰个方面先啦。法官点样得出呢个定罪嘅结论嘅咧？ 就住第一条控罪，即系话煽动分裂国家嗰条控罪咧，咁法庭就做咗一个裁定、就是，就系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一句口号系可以带有。煽動分裂國家呢一個嘅意思嘅，咁至於下一步咧，就係要睇到底被告人即係唐英傑咧，喺當日展示呢個標語嘅時候，佢係咪知識呢一句口號有呢個意思啦？同埋佢就係展示呢個標語嘅時候，佢係咪有一個意圖去傳達呢一個信息咯？咁法庭就考慮咗。當日嗰個背景同埋一啲嘅環境證供之下咧，就裁定咗當日被告人去展示呢個標語嘅時候，就肯定係煽動分裂國家呢個意圖嘅。 睇过法庭嘅判决嘅过程咧，都有去到考虑到一个被告嘅同其他人嘅一啲短信来往，呢个系咪可以证明到佢嗰、那个展示呢个标语嘅意图嘅一个元素咧？ 咁喺案发前，被告人同其他人嘅一啲嘅短信嘅来往咧，的确系可以反映到佢嗰个嘅意图嘅。咁呢个系用嚟推论佢嗰个意图嘅一个部分嘅环境证供咯。咁至于你话即系法庭就凭住呢一啲纯粹凭住呢一啲嘅信息，系咪就可以达至到毫无合理疑点嘅一个推论咧？咁呢个就系即系另一个问题啦。 咁我哋都想知道咧，头先我哋提过嘅双方嘅即系专家嘅佢哋嘅解释咧，其实点样影响到今次嘅判决，还是其实法庭都冇考虑到即系双方佢即系专家证人佢哋提出嘅一啲对于光时嘅解释咧？ 首先就系其实讼辩双方嘅专家咧冇争议嘅，就系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一句口号咧系可以即系 capable of。就帶有呢一個分裂國家嗰個意思嘅，咁而呢一個亦都係控方個專家想帶出嗰個主要嗰個論點啦。咁另一邊相反而辯方嗰個側重，辯方專家個側重點就係嗰個信息或者呢個口號，即係唔一定係帶有港獨意思。咁但係法庭就話佢哋依賴專家證供嗰部分，其實只需要係確立呢一句嘅口號係可以帶有港獨。或者分裂國家的意思，至於下一步去判斷一位的被告人在一個案件裡面那個證供底下呢，到底可不可以毫無合理疑點地裁定他是肯定是講那句口號或者展示那句標語的時候是想煽動分裂國家呢，那這個其實是法庭的工作，那就反而跟專家那個證供就就是沒有一個關係在這裡。 可唔可以话咧呢句口号即系咁样嘅裁决？这个口号咧，只要佢可以系成为一个即系分裂国家嘅一个意思嘅话，无论即系嗰个嘅被告人佢系有冇呢个嘅其他嘅谂法，或者系个接收嘅人，即系譬如一般公众，佢有冇接收到同样嘅信息，都已经构成一个犯罪，可唔可以咁讲？ 嗱，中间漏咗一点嘅，首先那句口號是要可以帶有分裂國家的意思啦，咁然後亦都要毫無合理疑點證明嗰位講呢個口號或者展示呢個標語嗰個人，佢係意圖去宣揚呢一個信息或者去傳達呢個信息咯。咁至於再後面就係接收者事實上有冇接收到呢一個信息？咁呢個就反而係欺控罪元素上面係不相關嘅咯。 即係嗰個口號本身個意義係有，係可以帶有呢個分裂國家信息，同埋嗰個被告人嘅意圖，咁就構成犯罪。 實質上係有呢個意圖去傳達呢個信息，咁就構成咗嗰個控罪咯。 我諗市民咧另一樣關心嘅咧，就係呢一單案嘅判決會對於其他啲相關嘅國安法案件咧有幾大嘅影響或者約束性，因為原本咧星期一咧就喺區域法院就會開審譚德志即係快必嗰一單煽動文字案啦，咁後來就推遲咗去做判決，因為就要睇埋唐英傑案嗰個判詞要再作修改嘅，因為其實譚德志佢個嗰個案入邊咧都有喺街站涉及嗰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那個口號啦，咁我就想知道咧，其實唐英傑案嘅判決會點樣影響之後其他嘅判決咧？ 我諗其實你話有冇啲咩好指導性嘅作用？我個睇法就係冇乜嘅。個原因係咧，其實一向究竟呢一句口號係咪可以帶有港獨或者分裂國家的意味呢，其實我想社會上都冇即係無可爭辯，就係佢可以帶有咁嘅意味咯。咁反而就係到底法庭喺每一個獨立嘅個案，佢睇完個證供之後，會唔會裁定嗰個被告人去講呢句口號或者展示呢個標語嘅時候，係想宣揚有分裂國家嘅意思？咁呢個係每一個獨立案件佢嗰個獨立證據要睇曬之後，法庭先可以做出嗰個裁決。 不如我哋都傾埋即係恐怖活動嗰一部分啦。嗱，今次咧嗰個案情咧係見到唐英傑咧係揸住電單車咧就係駛向警察嘅防線嘅，咁結果亦都即係事實上咧係有三名嘅警員咧係受傷嘅咁嚇。咁呢個，但係點樣去即係法庭點樣得出一個結論就係呢個就係構成一個恐怖活動咧？ 嗱，咁恐怖活動嗰個罪行有唔同元素，咁其中一個包括嘅就係、是、佢係咪為咗實現一個政治主張啦？咁其實喺呢一個案件嗰個獨特案情底下咧，恐怖活動嗰個嘅罪行同埋煽動分裂國家嗰個罪行咧，其實係互相扣連嘅，因為法庭喺第一控罪裏面裁定咗展示嗰個標語就係煽動分裂國家嘅時候，咁即係自然地法庭喺考慮嗰個恐怖活動嘅控罪嘅時候，亦都係裁定咗咧佢嗰個所想實現嗰個政治主張就係煽動分裂國家啦。咁至於另外嗰啲嘅係咪達到一個恐怖活動嗰個程度嗰個行為咧？咁呢啲亦都係比較我哋所謂 fact sensitive， 就係要睇翻每一個案件佢本身嗰個嘅案情，先至判斷到其實嗰個行為指稱嘅犯罪行為係咪構成嗰個控罪裡面所講提及嘅就係恐怖活動嘅一啲行為咯。 嗯，嗱判詞裡面咧有提及咧，即係警方就係香港嘅法治嘅象徵啦，以及咧就係被告人咧係講係做緊一啲即係嚴重嘅暴力嘅行動啦，或者係一啲會係危及到公共安全嘅一啲行動啦。咁呢個可唔可以都講話即係其實點即係如果即係將來亦有啲人係做緊一啲嘅政治主張，而同時亦都係有牽涉警察嘅，即係可能針對警察嘅，就好可能會構成呢一個嘅恐怖活動罪咧。 我只能夠講同樣嘅邏輯可能會適用咯。咁但係即係呢一個法庭所即係做喺呢一方面做嗰個裁斷，就並非一個法律原則嚟嘅。咁我哋好多時候講話你應用一個案例是用它的法律原則，那就著你剛才剛才提到的那點其實是一個事實上的觀察來的，那就是這個觀察我只能夠講就是說那個類似的邏輯可能可以在往後的案件你預示到法庭會有相似的結論達到咯。 咁喺恐怖活动罪呢个控罪上面咧，其实法庭用咗一个乜嘢嘅方法去确立，就系话嗰个被告佢系有一个犯罪上面意图，佢有啲乜嘢嘅，譬如环境嘅证据上面去证明佢有呢一个意图。 其实你话有啲咩环境证据，其实就系包括刚才所讲嗰啲个日子本身啊，佢系即系冇听到警方的劝告去停低啊，佢系喺一个不合法的游行里面即系高速地驾驶呢一个电单车，去展示呢个带有港独意味的一个旗帜，即系呢啲全部等等都是法庭去做嗰个推论的时候依赖的环境证供的一部分嚟咯。 系，但系法庭点样去证明，即系今次唐英杰揸电单车驶向警察防线呢个嘅行为系会对公众嘅安全构成一个严重危害咧？因为其实辩方都曾经讲过话啊，其实佢自己都曾经减速啊，又或者系佢身上面都带住一啲嘅救伤用品咁样嘅，咁系咪都唔接纳咧？ 你可以话法庭即系喺嗰啲证据嘅比重上就比较着重於頭先剛才所講種種嘅嗰啲環境證供咯，咁同埋至於急救嗰方面，其實就即係冇一啲正面嘅證據去證明到被告人其實當日喺現場係做急救嘅。 嗯，係。咁點樣睇即係今次呢個嘅案件嘅意義咧？都可以話係一個國安法嘅第一宗宣判嘅案件啦，嚇。咁點樣睇今次嘅案件個嘅意義喺度咯？嚇， 我諗兩。即係第一方面就是其實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很視乎它本身的案情的，即是我們說很 fact sensitive， 所以不能一概而論就說這個案件的案情是會觸犯國安法，另一個案件也都是會咯，所以你說那些又是不是有即係確立了一些很指導性的法律原則，其實反而今次這個案件就不是那麼多的。咁另一個可能值得參考嘅就係、是，即係好多常人一般去理解，覺得唔從嗰啲環境證供冇可能推論到嘅嘢， 其實有陣時法庭係可以憑住嗰啲嘅環境證供去推論嗰個意圖，或者係即係喺合唔合理疑點嘅標準底下去裁定嗰個罪名成立嗰咯。咁呢啲可能就係即係大家要睇到嗰、那個嗰把尺喺邊咯。 嗯，因为这一单是即叫做第一单的国安法的案件，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所讲当时的意义之外，还有什么的即特殊性呢？譬如因为一开始这单案初审的时候其实都讨论过一些问题，譬如就是即保释的问题，又或者司法机关即有指派法官的问题，你觉得这单案的即一些重要性是在哪里？ 保釋嗰、那個嗰一點，其實就反而係喺先前黎智英公審中央法院嗰個案件度處理咗啦。至於陪審團嗰、那個，即係律政司可以出一個證明書，就不需陪審團審訊嗰、那個。咁呢、這個係其實喺另一個唐英傑提出嘅司法覆核嗰個案件裏面處理咗。咁即係上訴庭亦都係講到話即係被告一個位被告起。高等法院的原仲庭的刑事案件都是没有一个陪审团审讯的权利的，而要挑战律政司发出一个证明书去不需陪审团审讯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你说就着今天出那个判决有没有处理到这些问题，其实就不是今天出那个判决去处理的。 好啊，麻烦黄宇日，多谢你。系黄宇日咧，就系一位大律师嚟噶。咁啊，林智恩啊，咁就头先听咗黄宇日去到解读今次嘅判词啦，吓。你又觉得今次个国安法首宗案件嗰个意义在喺边度咧？ 我谂最重要嘅意义真系佢可能会对于即系之后嘅案件嘅一啲影响啦。譬如头先所讲嗰、那个即系谭德志案，咁当然啦，即系法庭。到時亦都需要睇翻成個環境證供啊，譬如即係譚德志案入邊嘅一啲社會氣氛啊，或者現場其他反應，再去做判斷嘅。即係如頭先啊黃宇所講。 係，我諗即係另一個好大家要關注就係呢個口號啦，即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個口號，咁俾法庭已經判斷係佢可以帶有一個即係分裂國家嘅一個信息啦，咁變咗即係當即係將來即係有同類嘅案件嘅時候啊，嚇咁就即。可能都會有一個嘅指標作用啦，即係可能係唔理佢即係接收嘅人會唔會接收到，佢可以帶有呢個信息咧，就可能已經咧令到呢個嘅被告人咧係觸犯到國安法啦。我哋聽聽七點鐘嘅新聞先。 強硬。另外，美國駐華大使一職喺布蘭斯塔德離任後一直懸空。據報總統拜登計劃任命前駐北約大使伯恩斯出任。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轻微，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昼四点，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在南京以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骤雨增多及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中坏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希尔顿中心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影响到一带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重复一次，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希尔顿中心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隧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美田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现在香港仔隧道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柯达大厦，西行嘅龙尾就排到去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喺沙福道，而龙翔道去荃湾同埋狮隧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蓝田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礼顿道同埋希慎道啦，都系比较挤塞。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龙蟠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黄珠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东涌长东路欣澳站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港队嘅张家朗勇夺金牌，亦成为东京奥运香港嘅第一金。 我系张家朗，今次嘅比赛好难忘啦，咁好开心可以攞到冠军啦，自己一直都冇谂过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可以支持其他香港队啦。咁最想同香港人讲就系加油啦，唔好放弃，同埋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咯。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1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水火无情，人间有情。 香港电台与寒南朋友同在。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携手同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7:08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自由风、自由风呢一度啊。林志恩啊，不如都讲一讲咧关于学生减少嘅问题啦吓。唔知道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啲屋企咧都有小朋友咧系读紧书咧？近排有啲嘅数字就显示咧，小学同埋中学嘅学生人数咧都系下跌咗啊吓。咁啊，根据翻咧就系教育局早前公布嘅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咁啊睇翻咧就系见到小学咧就系三年嚟咧第一次出现学生嘅净流失吓，跌幅咧就有大概1.6%左右，而中学嘅流失率咧亦都系扩大至到咧2.84%。咁如果咧就我哋追踪一班嘅学生啦，因为即系嗰个会升班咁嘅学生吓，咁如果计翻咧就系嗱旧年嗰个数字同前年去到比较吓，咁就讲紧话，譬如系前年嘅幼稚园 K3 到中五嘅学生数目，同旧年嘅吓小一到中六，即系应该系同一班学生啦吓，咁计翻如果咁样比较法咧，同一批学生咧系减少咗大约15,000人吓，咁其中咧就小学咧系资助小学流失最多啊，达到咧就7,100人，其余咧就系譬如中学啦，亦都有直资学校咧减少1%嘅咁。啊，林志欣点样理解呢个学生流失嘅问题咧？佢哋去咗边咧？系咪可能好可能真系离开咗香港去第二度升学咧？ 解读呢个数字上边咧，就业界啦，譬如叶建源啦，即系教育界前议员咧，就话咧，大批公营学校嘅学生咧喺学期完结之前退学咧，這个情况咧过去都颇为即系罕见嘅。咁佢嘅解读咧就系、是，咦，会唔会系同我哋成日讲嗰个移民潮有关系咧？咁样咁而呢、這、一、個 個現象咧，亦都可能會即係去衝擊到香港嘅中小學啦，導致縮班啊，甚至即係殺校嘅一啲危機嘅。咁啊，佢就促請即係特區政府就及早制定一啲彈性嘅措施咁樣。咁另一個咧，我哋可以睇嘅角度就係、是、如果你少咗咁多人之後，咁點樣去保持嗰個教育質素同埋善用嗰個教育資源咧？咁樣嗱，咁我就見到咧，楊潤雄啦，教育局局長尋日就回應嘅，咁佢就話香港一個自由社會啦，居民咧可能會決定離開香港去第二啲地方，咁呢個亦都係佢哋自由嘅選擇。咁而局方咧就會繼續就住人口變動嘅問題咧，就同學校保持聯絡，並且提早作出準備嘅。咁但係咧，就政府應該要去到九月開學嘅時候咧，先至有最新嘅一啲學生嘅數據啦。咁啊，呢個咧可能大家都會問，即係九月嘅時候，如果先有新數據，咁學校究竟或者即係局方應唔應付得切咧？咁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 首先要留意翻咧，我頭先引述嘅數字咧，就嚟自教育局早前嘅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啦嚇。咁啊，講緊係舊年嘅數字，舊年十月嘅數字嚟噶。咁但係舊年十月到到而家咧，咁又真係相差咗大半年啦。咁當中咧，其實如果你話係可能係推測係一啲移民潮咧，咁當中都真係有一啲國家咧就推出過一啲方便香港人移民嘅一啲計劃啦。咁所以其實呢大半年咧，會唔會再有學生流失咧嚇？咁如果去到即係九月嘅時候先至咧，就係大家開學啦，咁先至係數人頭，先至咧就係估算咧就係、是。究竟嗰個嘅學生流失嗰個情況，先至去到做一啲應變計劃，其實係咪個時間上係咪驚太遲咧？咁好多學校咧而家驚緊即係縮班啊、殺校啊咁樣，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要去到開班嘅數目咧，都要有啲學生人數作為開班線啦嚇，咁先至有足夠嘅學生人數，先至咧學校開到咧就係若干嘅班數。咁如果唔早啲去統計同準備嘅話咧，呢個係學界咧就好擔心嘅一件事。 另一樣咧就係我哋都會睇下，究竟係對邊類型嘅學校影響可能比較大嘅。譬如，因為我哋可能印象中會覺得，中產或者以上嘅家庭咧，佢哋移民能力比較高啦，咁會唔會係即係處於一啲中產區域啊？但係佢收生能力又比較弱嘅學校，可能會受到即係嗰個移民潮嘅影響會比較大咧咁樣。咁我哋其實咧睇個數據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好有趣嘅，即係話究竟頭先阿陸宇光你講嗰個數字係咪就係等於反映咗係有移民潮咧咁樣？其實咧，如果我哋純粹去睇每年度入校學生嘅人數咧，其實就唔直接，我覺得同移民潮一定有關係，因為你整體學生的人數可以有很多原因的嘛，即可以是出生率啊，又或者疫情的關係，即今年可能一些跨境學生的安排會出現了問題，就導致即學生的人數有減少啦。咁但有趣嘅咧，就係我留意到咧，有啲媒體就自己就整理過嗰啲數據啦。咁因為咧每年教育局咧，佢九月同十月嘅時候咧，佢都會即係頭先所講咧，佢就會收集曬學生人數嘅一啲資料去做統計嘅。咁當中咧就必然會交代嗰個學額嘅數目啦，同埋學生人數。咁如果我哋咧將今年學額嘅數目咧同2020年十月份學生人數相減咧，就會知道咧上年咧十月份嘅時候咧，香港學校嘅空缺嘅情况啦，咁啊，而咧喺7月24日嘅时候咧，教育局亦都公布咗咧2021年咧6月底啦，公营小学同埋中学即系中学嘅最新嘅学额嘅情况。咁如果我哋睇翻两个数字啦，即系2020年十月同2021年六月嘅数据相比咧，就的确系有一个流失嘅情况嘅，因为正常就好少你话开咗学之后咧，即系中间突然间走。咁所以如果我哋从呢一个角度睇咧，我就觉得都可以合理地推论系同一啲移民嗰个趋势系有关。 系你头先讲嗰个数字，即系讲紧即系旧年十月中到今年六月底见到咧，就系教育局嘅数字啦吓，公营嘅小学同中学嘅学额咧系多咗，分别系5000同2000个空缺啦吓。咁所以个情况。呢啲又會唔會係一啲移民潮所導致嘅一啲情況出現？係 咯，前後因為加埋都成差唔多有8000多人， 大概7000個嚇。咁所以究竟同埋咧另一個問題就係啲學校咧，咁其實無論係資助學校又好，直資學校又好啦，都好靠嗰個學生人數咧去問政府嗰度攞資助嘅。咁如果即係學生嘅人數係咁樣流失法嘅時候，對於學校嗰個嘅財政嘅來源啦，佢哋嘅運作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嚇，咁好啦，喺呢度都呼籲下各位聽眾啦，就唔知道大家屋企有冇啲讀緊書嘅小朋友，佢哋嘅學校 家經歷緊一個咩嘅情況呢？又或者有冇教育界嘅朋友，無論你係教書又好點都好，即係都關注到咧呢啲學校咧就係嚟緊學生流失嘅情況之下，擔唔擔心咧出現一啲運作受到影響嘅情況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咧自由風一齊傾下噶。林子欣嗱，不如我哋都揾啲學校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嗱，電話旁邊咧就揾嚟一間直資英文中學啊，就係匯基書院東九龍嘅校長鄭建德啊，鄭校長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哋好。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学校自己嘅情况先？咁啊，见唔见到近年有学生流失即系增加嘅情况出现啊？ 我估成个学生流失嘅潮咧，都唔系今年先至开始啊。其实由社会运动一路去到疫情初期，嚟到今年，如果按照我嘅观察咧，其实嚟到第三年噶啦。咁但係今年嘅情況又確係比前一兩年咧就個情況更加明顯，話佢話嗰個流失嘅情況更加嚴重。我諗大家從數字上面睇到，或者你同啲教育界朋友傾偈，佢哋都會話到呢個現況俾大家聽咯。 嗯，你可唔可以介唔介意都分享你自己學校，譬如見到譬如呢兩年流失嘅數字係點樣啊？ 我估講緊我頭先話前一兩年嘅情況大概可能係6%，今年去到8-10%，呢個係我自己學校個別嘅情況啦。當然我哋自己啲直資學校校長有時都會傾偈嘅，我都會有聽過有啲朋友話：哇，你咁多啊，我冇咁多喎。有啲朋友話：，我仲犀利過你啊，咁樣。所以我估我唔睇成我學校係所謂流失得最嚴重啦。應該 咁你聽到最比較嚴重嘅數字有幾多度啊？咁計講。 我聽到比較嚴重，真係去到10%+，可能去到成12-15% 嘅學生流失㗎。係。 另一方面咧，上個星期一咧，我留意到即係中學校長會咧，就就住施政報告去信行政長官咧，就話其實唔少學校咧都同時面對緊啲老師流失嘅問題。咁於是有一種講法咧，就話老師又少咗，學生又少咗，咁好似打個平衡喎，影響唔係好大。其實呢一種咁樣嘅講法咧，即係你哋教育界會點樣去睇？即係覺得有冇問題咧？ 我當然唔條數一定唔係咁樣計啦，即係。老師少了，學生少了，一定不是這樣計。並且呢我估如果要進入到討論老師的流失呢其實跟整個社會怎樣去看教育界對教育工作的付出因為大家都可能有感覺到近這一兩年社會運動之後其實很多社會人士對教育界都有很多唔係好公道的批評，咁呢啲嘅批評咧，往往令到真係有心做教育的朋友係有一啲意興難山的感覺嘅。 嗯，你了解到咧啲離開的學生咧係咩原因離開？係咪移民咧，定係有其他嘅諗法咧？ 如果以我學校為例咧，就真係移民嘅係絕大多數啦。因為其实每个学生离开呢我们都会收集他们离开的原因的。事实上如果年中的离开呢我们要上报教育局添。所以我有见到有说法说教育局没有收集这些数据呢其实我相信不是很准确的这个说法。教育局是有收集学校学生即所谓离校的原因这些的数据的。 嗯，你剛才提到即你學校都有一些學生是離開啦，甚至你聽過就說有其他學校可能有10%+學生離開，其實呢、這個對於學生那個學習情緒、等等有什麼影響？因為始終可能沒有了一些即相識的同學在學校裡面嘛，這個你有什麼觀察呢？ 這個真實的，我估學校教育除了是知識的傳授之外，其實人際交往是學校教育一個很重要的一環。咁 当同学见到佢身边嘅一啲同学仔相继离开移民，我谂情感上面系有好大嘅失落嘅。咁呢段日子其实我哋做好多嘅辅导啊，各方面除咗疫情网课，我谂系同学嘅离开咧，系都构成同学彼此嗰个感情上面嗰个牵动嘅，呢个系真实嘅。 嗯，我哋嘅电话是1872311啦，咁都想呼吁听众咧，如果对于而家即系学校流失学生嘅情况有啲咩嘅观察或者意见咧，都欢迎打嚟同我哋自由风倾下噶。嗱，校长仲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你哋系一间直资学校啦，以你嘅理解，其实直资学校喺即系面对学生流失嘅情况，同资助学校有冇咩唔同啊？ 我只能够说系各有各困难啦，咁直資學校因為按學生的人數去獲得政府的資助，所以可以想像每少一個學生就少一份資助。津助學校呢，它就計班額的，那如果它流失的學生不構成它要縮班的話呢，那你可以看成它好像沒什麼影響，不過因為整體的流失都大啊！咁我聽過有啲津助學校嘅朋友都話啊，原本由四班開班變成三班，或者三班變成兩班，兩班或者變成兩班不補。我估對於津助學校嘅兄弟姐妹咧，其實都係相當艱難。咁直資學校就更加添啦。正如我頭先講，每少一個學生就少一份資助。呢個都好考驗學校喺個財務上面啊，點樣去運用得宜，或者都睇下學校自己本身嗰個財務嘅狀況嘅底氣係咪足夠去應付呢一波嘅退學潮咯。 嗯，我就想問一問咧，關於嗰個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即係 IB 啊。嗱，因為我留意到今年放榜都有唔少，即係都有百幾個狀元啦，就多過即係上年都幾倍。其實咧，而家係咪即係整體嚟講多咗學生會讀 IB 課程，就少咗讀一啲傳統嘅學制咧？而如果直資學校將嗰個重點即係放喺 IB 嘅話咧，即係有冇助於去吸引翻啲學生係留喺香港讀書咧？你認為？ 我完全同意啊！其實喺我哋直資學校裏面咧，主流開非本地課程，除咗 IB 之外，仲有係 A level 啦，即係英國際嘅課程。我都有留意到咧，近呢一段日子報讀 IB 課程同埋報讀 A level 課程嘅學生其實係多咗。我哋都有同政府反映嘅，事實上如果政府都真係好想留人才喺香港啊，因為其實孩子走好多時候可能啲父母唔放心，佢哋就會舉家遷移。如果孩子能夠再多留幾年喺香港讀書，或許當佢哋見到個社會情況穩定落嚟，佢哋會打消即係移民嘅念頭，也未可知。所以我都會鼓勵。其實有一些可以開辦非本地課程的直資學校，在這方面能夠多做一些功夫，去幫助香港挽留學生、挽留人才咯。 嗯，咁同埋咧，即系我都想知道，就系嗰个学生嘅人数减少，其实对于咧成个教育界佢内部嘅一啲学生嘅流动啊，即系个影响有几大啦。嗱，因为特别有啲说法就话咧，即系可能一啲原本系名校学校就会开放多一啲即系转校嘅学位啦。其实呢个对于譬如即系学习，即系学生学习进度啊，或者个学习气氛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影响嘅咧？ 呢个系嘅，我哋行內有陣時稱之為上移錯配啊嘛，即係話佢本身可能適合喺下一個組別嘅學校度讀書，能夠發揮得更好。不過因為上一個組別嘅學校有空位，咁佢就因為咁嘅緣故就流向咗上一個組別嘅學校。咁呢種上移錯配咧，其實無論對課堂教學啦、老師嘅兼顧啦、學生吃力啦，其實都冇好處嘅，所以其實我哋都會鼓勵啲同學仔唔係 去找一间所谓好学校咯，是要找一间适合自己的学校。不过像而错配这个现象亦都不是今天才发生，很多时候一有人即是空位的时候就会出现的了。所以在流失学生的情况底下呢，其实我们所谓下游的学校，即是照顾一些可能学习能力没那么高的学校呢，其实他们又更加吃力更加艰难咯。 好啊，唔该晒郑校长，多谢你啊。 唔好，系 郑建德校长咧，就是一间直资中学会稽书院东九龙嘅校长嚟噶。各位听众对于而家学生流失嘅情况有咩观察同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啦。嗱，电话旁边咧，我哋有听众傅先生喺度。傅生你好， 系你好啊， 吓，请讲啊， 两位主持人好。 嗯， 系咁，我就讲紧呢两位学生流失嘅原因咧， 系 就系、是、一个移民潮啊， 吓、嗯， 因为咧。我睇过好多啲相片咧，就话好多都移民都系英国啊，吓、啊 嗯！ 你以为英国嗰个教育制度好咩？吓、啊，其实反而系歧视翻你呢啲中华民族啊，系啊！睇、 嗯、 到我都睇到一啲片段咧，就系一啲中国人咧，就俾外国人喺外国嗰度生活咧，就俾人揼啊，系啊， 明白吓， 即系俾人歧视。 好多謝曬傅生嘅電話啦嚇，林志恩的確係嘅，即係好多家庭咧去到要移民嘅時候咧，其實都真係要考慮一個文化差異嘅問題啊，就是、包括係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啦，即係去到一個新環境係咪真係可以同當地係嘅社會係融合到咧？呢、這個係可能都係大家要考慮嘅問題、 嗯。而另一方面，其實我哋頭先同嘉賓傾咧，都見到學生流失嘅時候係牽一發動全身，有好多問題係受到影響啦。譬如頭先所講，即係嗰個上游錯配啊。對於學生的學習情緒的影響啊，同埋成個師資話縮班等等的安排咧，其實真係牽一發動全身。 嗯、好啦，仲有一位蔡先生喺電話旁邊嚇，蔡生你好。 啊，你好， 請講。 啊，其實我一路聽咧，我唔係好明白點解話啲學生少咗會係一個問題咯。因為我過往幾年我成日都聽到話啲學生即係太多啦，太多學生啦，班咧又嗰啲學生嘅數目又多啦。啲學生考試啊，想入即係升中啊，即係派位啊，或者DSE 啊嗰啲又即係爭得好勁，即係好激烈啊咁樣。咁而家少咗啦，咁我見今年好似啲派位好似啲人嘅中自己頭三個志願啊嗰啲都好高啊嚇。咁如果即學生其實少咗嘅時候，亦都唔代表一定會縮班㗎喎，因為。你可能少咗，咁咪變咗以前又話一班一個教師要教好多個人啊，即係變咗冇時間去兼顧嗰啲學生啊，咁而家少咗啲咪好啲咯？ 好多謝曬蔡先生嘅意見啦，林志恩係咪咧？因為其實即係始終咧，教育都係一個運用好多政府公帑資助嘅一個政策項目啦，咁變咗的確咧係有一啲嘅。开班线嘅吓，咁如果系嗰个学校真系收唔够学生咧，系以往都有好多社会讨论过啦，系的确出现一啲嘅缩班杀校嘅危机嘅，呢个都系需要考虑嘅事。 不过当局咧其实都有讲过，就系话即系就住小一个学龄人口回落嘅问题咧，就都有一啲针对性嘅舒缓措施嘅，譬如就系放宽学期初，即系你要点学生人数嘅时候，跟住即系需要减班。嘅一啲批班嘅安排準則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彈性存在嘅。 嗯，咁楊潤雄局長啦，尋日都講啦，咁就話都會就住一個人口變化咧，就同學界去到繼續商討啊嚇。以往都係咁噶啦，咁就住人口嘅變動咧，政府會盡量利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咧去到處理啦。呢、這個亦都係咧政府同未來啊會同學界。繼續去討論的一件事嚟噶，好啦，繼續呼籲聽眾啊，有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而家由張子欣報道一節新聞。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被告唐英杰被裁定一项煽动分裂国家罪及一项恐怖活动罪名成立，案件押后到星期四上午听取求情。 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表示，在没有困难之下总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在案发时是带有分裂国家的意思，并能够煽动他人分裂国家。法官又表示，被告驾驶电单车撞向警员，是明目张胆地对警方作出故意及严重挑战。警方是法律和治安的象征，被告的行为令公众恐慌，对社会造成实质的伤害。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今年上半年录得1027亿港元投资收益，当中未包括其他投资在第二季度收益。外汇基金上半年香港股票投资收益125亿元，其他股票投资收益464亿元，非港元资产外汇估值上调28亿元，三者按年都转亏为盈，未计第二季表现，其他投资收益有397亿元，同样是转亏为盈。债券投资收益13亿元，按年减少超过98%。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措施，以及疫苗接种率提高，带动环球经济在今年上半年逐步复苏，主要股票市场延续去年第四季的升势，外汇基金股票组合因而录得良好收益，但是受到预期通胀升温的影响，美国国债长期收益率在第一季显著飙升，债券组合投资收入相对失色。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在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夺金，他感谢很多香港人支持自己，形容见到有很多港人在商场支持的画面，感到起鸡皮，没想过奥运比赛可以凝聚到香港人一起为他打气，但是他说暂时仍然未能够适应，有很多目光关注自己。张家朗说，至今仍然未能够相信夺金的事实，事前亦都没有预计自己可以夺金。他说夺金是自己的目标，亦都是梦想，会在团体赛继续努力，自己得奖证明不要放弃，只要努力就一定可以做到。张家朗又说家人的支持很重要，尤其是自己不时会因为发挥不好而发脾气，而感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家人会为他打气。印尼新增2069人死于新型肺炎，数字创单日新高。另外，单日新增45203宗确诊，较之前一日大幅增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骤雨增多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Peter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嘅坏车拖走咗噶啦，咁但系仲有少少车龙啦，龙尾分别排到去盛满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还有少少龙尾的接近东港中心，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思瑞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北角码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长东路欣澳站去迪士尼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在马路上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要同大型的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李北权局长咧，想采取更加多咧，就便利长者打针嘅啲措施。卢女士你好， 我好开心噶。如果系即日 book in 去打针，我就系唔中意做嗰个 booking 啊。 方女士啊， 登记过程咧好繁复，又整啲咩公仔，有人搭搭嚟搭去都唔啱，咁搞落就冇心机再去搞呢样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十万八千里，东澳风情画，关振海。 今届奥运嘅选手村地点是位于澄海第五区，东京人又叫做无人之城，因为它相当荒芜，车站行20分钟去到选手村，六条行车线是没有车没有人，市民可以做的就是隔住选手村几百米以外的铁栏打卡影相，相信这个就是东京市民和奥运最近的距离。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来到晚上的7:37，继续有陆宇光和林志恩在自由风，自由风节目那里。那讲的就是近期出现了一些学生流失的问题，那究竟大家有什么观察看法，那而又不会担心到影响到一些学校的运作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有听众沈先生在这里。沈生你好。 是你好。 请讲。 我想回应之前刚才那两个听众。咁第一咧，就係佢講嗰個叫做去外國俾人哋歧視啊咁樣。咁其實講真啦，香港冇人歧視南亞裔嗰啲學生，一樣有。咁但係個問題係，不論南亞裔學生好，或者香港人去其他國家讀書都好，咁其實都係一屬於少數民族啦，變咗。咁點解佢哋咁有呢、這個？恐惧都要过去是一个问题。 你觉得点解呢？ 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本身都很支持民建联的。咁其实这个问题是应该问一问，叫民建联问一问教育局局长。点解咁多人流失，其实佢都唔去有啲咩问责啊，或者有啲咩解释。当然是可能是一些教育制度的问题啊，五前花六时变啊，一是普教中啊，一是中中中啊，一是很多各样那样的东 西。Okay. 咁希望他们都会质问一下啦。咁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少了人读就可以有很多学位。这个逻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在教学里面来讲呢是不啱的。因为为什么唔通一个低分的人都可以读到医生。如果醫生要請個低分，即係學即係低分升學嘅人，咁出嚟嘅醫生嘅質素咪又冇咗咯？咁同埋個問題係所有好多嗰啲好權威啊，或者我哋而家香港嘅領導人嘅子女，都係去外國讀書。咁去外國讀書翻嚟嘅可以光宗耀祖學啊，學曬人哋啲好嘅嘢，舊唔好嘅嘢，翻嚟咪改進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沈先生嘅意見啦嚇，即係都每個人可能揀去其他地方升學咧，都有自己嘅原因啦嚇。咁好啦，聽埋周先生嘅意見先。周生你好。 哦，你好，你好， 請講啊。 係，我就想講下，因為首先多謝香港電台，因為我每日都會聽嘅。 多謝你。 咁就同埋都感到有啲節目冇咗就好開心啦。 咁有咩意見啊？對呢個題目 制度嘅時候咧？即係講流失咗咁多學生咧，其實我最主要就話依三年發生咗好多事，尤其呢個國安法成立咗之後咧，咁令到更加即係本身香港人就更加擔心，因為其實可能政府官員或者國內啲親戚朋友，佢哋根本唔明白我哋香港人擔心啲咩嘢。咁但係 正正就係發生咗好多事咧，尤其好似我哋嘅特首咁咧，咁多人移民，即係記者問咗佢咁多次，佢居然都冇一句挽留我哋嘅香港人，因為佢哋其實真係唔想離開香港，即係包括我自己。當然啦，我自己就冇條件走啦，亦都唔想走，因為呢個係我哋嘅家。我都係細細個由國內移民落嚟，但係我都成為一個香港人，我都感到好驕傲，即係好啊！咁多年發生咗好多事咧，咁令到我真係對呢個香港同埋對呢個香港政府真係感到好極之失望啦。 明白，好多謝曬周先生嘅意見啦。林志恩頭先周先生就講咗佢對於即係一啲人移民啦，或者離開呢個香港教育制度嘅一啲諗法啦嚇。咁沈先生又話咧係啊，其實係咪應該問一下教育局即係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咧？你覺得其實政府有冇啲咩可以做去到留住啲學生咧？ 其實我想可能政府都需要呢向那些學校去了解一下那些學生走的具體原因，因為我相信啦，即其實有學生流失的情況的時候，那些學校的老師或者校長其實應該會跟那些學生或者他們的家長會溝通，這個都是一個研究課題，其實如果從即一個研究的角度去看的話， 咁當然啦，即正如特首以至楊潤雄局長都講，即香港係一個自由社會啦，即大家有自己嘅選擇咧，究竟係咪移居去其他嘅地方啦，以至出現學生都要移民啦，都要移居其他地方啦。咁但係即有冇啲嘢可以做到咧？即可能嚇，可能真係叫做統計到佢哋係咩原因去到離開香港啦？咁有冇啲咩可以做到咧？ 這個其實可能呢那個其實現在那個數據上面呢，我想我們都是未清楚其實究竟每年那個即是人口的移動是有多少，即是最確切的數據，那可能這個首先要第一有一個這樣的調查做了先啦，我估那另外學校那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問題來的，因為即是你說移民問題是整體社會啦，但是學校其實都可以有很多原因，即是你可以是跟學制有關啊，也可以是真的跟剛才所說即是移民潮啊，或者即系出生率有关系嘅。 好啦，咁我哋都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讲讲咧关于系新冠疫苗嘅话题啊。我系电话18723111。 哇哇哇！你咁赶去边啊？ 赶住去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咩票咁巴闭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吓，呢个系网上投票嚟噶、啊。 我知道，但系投下票，电话冇电，赶住去插电啊！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5、36季节目评审 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的一票可能造就下一个 CIBS 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日期8月1号。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全新时段每晚10点，环宇天下。 不止星期一至五晚可以欣赏到优质外购节目，以后连周六周日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紧接11点，新闻天地时段更新。 奥运七月， 号所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从前有一只天鹅，佢好靓又好温柔，仲识得唱歌跳舞，又可以演古装时装，连武打片都得。 喂阿恒啊，唱歌跳舞我都可以接受，天鹅点样演武打片啊？ 佢真系得咧！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到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双天鹅，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44分，继续有陆宇光和林志恩在自由风自由风这里的。林志恩看看现在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的数字，看到就是接种第一针的人口是306万多，讲紧是占了人口就是45%左右、接种了第二针的人口就有227万多，占了人口就是33%左右的。但是都有些人士都指出其实 長者咧，即係如果你年齡計咧，長者嗰個嘅接種率咧都未係太理想啊。咁啊，都見到咧就係、是、即係長者可能喺新冠疫情底下咧，會係一啲比較高危嘅人士啦。咁但係都仲係未太理想。咁啊，政府咧其實就早前已經講咗話會研究呢、這個長者嘅即日籌啦嚇。今日咧就有一個嘅宣布啦，咁就話咧嚟緊啊星期四開始，7月29日開始。24间接种新冠疫苗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呢将会向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派发即日筹。即是说呢长者无需预约啦。咁在当日呢的指定时段呢就可以去到接种中心那里呢就是打针的啦。咁那个接种的时间派筹的时间不好意思派筹的时间呢就是由每朝的7:45开始。咁而且咧係有一個嘅數量嘅限制嘅，咁啊24間嘅接種中心咧，每日會合共派發大概咧4600個即日籌嘅，咁其中咧就社區東涌社區會堂同埋國際機場嘅派發嘅數字少啲，就分別咧每日派100個籌，而其他咧就係、是、設喺私家醫院以外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就每日派咧就係200個籌啊，咁啊會唔會真係咧係幫到啲長者係多啲誘因去到接種咧？阿林詩欣， 嗱呢個我覺得有幾個層次都可以討論嘅。咁首先第一就係我哋一諗到話 walk in 啊嘛，即係所謂即日籌咧，大家就會諗咁究竟幾時接龍啦？即係呢個係一個操作上面問題。譬如有好多長者嚟排隊，咁即係亦都好難話，佢哋嚟一排隊啦，然後就叫佢哋翻去啦嘛。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問題啦。咁另一樣。就是、當然即係政府都要確保就係嗰啲注射站其實有一個足夠嘅即係職員嘅數目，因為長者可能需要多啲時間去解釋俾佢哋聽，究竟接種之後會有啲咩影響嘅咁樣。咁另外咧，其實我哋都留意到咧，目前咧香港嗰個長者接種率就特別低嘅，即係我哋見到60歲以上啊，接種至少一劑嘅新冠疫苗咧，其實都大概30%啦，去到80歲以上其實得。可能是 6% 左右。咁这个即日籌呢其实是一个便利措施来的。咁但是呢究竟它能不能够是可以令到那个长者接种率由那个樽颈位即是跳出来呢咁样。咁可能都不是只是个籌的问题，都其实同一个宣传的策略有关系啦，又或者是那个长者惯不惯常用一个健康咨询服务都有关。因为我记得呢早前呢社协就公布过一个基层健康调查呢，就说其实都有不少长者呢就表示不会接种这个疫苗啦。咁但是如果呢有一个健康的咨询服务的话呢，他们可能呢就会即是大啲意欲或者大啲诱因去接种。咁所以呢这个其实都反映就是说，一啲基层长者其实他们所谓是不是处于一个叫做经济或者资讯弱势的情况，而令到他们是未必是即係有能力去管理自己的健康咧，咁樣呢度其實都牽涉好多問題喺入邊。 所以方便打針係其中一樣， 係啦係啦。 而另一樣可能係長者都對於自己嘅身體狀況係咪適合打針咧，可能仲有一啲嘅懷疑，令到佢哋即係唔想打針住嘅。咁會唔會其實呢方面都可以加強去令到即係長者有多啲嘅誘因去打針咧？嚇，講埋啦。咁除咗咧就係長者可以自己去到呢個接種中心嗰度攞籌之外，亦都可以委託咧家人或者照顧者咧係代領嘅。咁而家政府都講到話咧，就睇睇嗰個實際情況啦。咁如果個反應好嘅話咧，亦都會考慮咧係將個即日籌咧就推個門檻啊嚇，褪低至到咧係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嚟噶。好啦，都問問各位聽眾啦。咁啊，如果有長者即日籌，會唔會令到長者嚇去到打呢個新冠疫苗嘅意欲係增加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林志欣，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啊。林正財你好。 大家好。 系，头先我哋都讨论到咧，就系关于即日筹，当然系一个便利措施啦。咁但系嗰个成效有几大咧？其实你又点样评估啊？ 我估唔多唔少都有成效嘅，因为即系以我哋认识啲长者咧，就两个原因，佢哋都觉得而家嗰个即系接种中心嘅安排冇咁方便嘅。第一就系有啲长者根本佢都真系上唔到网，咁佢又唔系即系身边嘅人又帮到佢咁样。咁另外一啲長者咧，就係、是、其實佢本身好似你頭先講咧，佢都有少少心大心細嘅。 嗯。 咁佢又唔係話即係好抗拒，不過你要我又要上網，又要按時候，又要去到某一個接種中心， 咁咧就佢覺得麻煩，咁佢覺得冇個需要，佢咪唔去接種啦。咁若果我哋能夠即係涵蓋埋呢兩批嘅長者，提供到個方便嘅話咧，咁我相信都有相當數量嘅長者係會即係因為咁嘅緣故咧就去接種嘅。 嗯，不過剛才我們都有討論，即是即日籌就帶來一些的不確定性，即究竟每天有多少人是用這個即日籌來打針呢，那可能會令到這些的社區接種中心呢，那個在控制人流啊、行政啊、啊以至即準備的材料、人手方面呢，都可能很多有不確定的地方在這裡，有些長者可能很早已經來排隊攞籌了，又或者是真的萬一很踴躍，即是每天可能一個中心多過200個人咧，就系走嚟去到做即日抽嘅时候，亦都咧系考起咧，即系啲疫苗接种中心嘅处理手法。你觉得政府系咪都应该支援佢哋多啲咧？ 其实我哋都有同嗰啲接种中心嘅营运者咧就倾过嘅，咁大家都交流咗啲意见。其实调翻转咧，就啲接种中心嘅信心就十足，即系佢就甚至乎讲，即系佢哋唔使限抽都得。就以佢哋嗰個容量咧，佢哋覺得係嗰個彈性係相當大嘅。咁但係當然即係其實除咗接種之外，我哋前台我哋都仲有好多文書工作要做，同埋我哋始終都想用一個比較即係嚴謹嘅方法。咁所以就即係長者入到去接種中心咧，佢一樣都要登記嘅，即係只不過有職員幫佢即場登記咁解。咁所以佢嘅成個電腦系統咧，佢又要配合啦。咁所以就即係都考慮咗各多各樣嘅因素之後，就決定就暫時我哋一個中心就200個籌咁咯，細嗰啲中心就100個籌咁。咁希望都營運一段時間，再睇下嗰個反應係點。 嗯，咁據你所理解咧，其實即係而家長者即係心大心細，最主要原因係即係因為唔方便咧，還是因為佢哋擔心可能打完疫苗之後有副作用咧？咁同埋即係喺資訊上面可以點樣去配合去增加長者個接種率？ 其實好多因素嘅，我都同一啲長者傾過，就當然有啲佢真係擔心啦，有啲佢唔理解啦。咁呢喺呢一方面，我哋即係好多教育工作，其實即係最近呢個零月都大量做咗，即係櫃台同埋即係隔離台都即係每個禮拜都有兩三次，即係都係讓啲聽眾係可以打電話嚟問症啦。咁呢一個醫管局嗰啲門診亦都有一啲諮詢嘅服務啦。咁同埋其實另外一個就係我哋有千幾個醫生，即係其實佢哋隨時可以上去就同嗰啲醫生同家庭醫生傾究竟佢嘅情況係點啦。咁所以就呢一方面我哋都要面對嘅，咁同埋即係要點樣再作解釋，解釋得更加好啲。咁咧就專家委員會亦都即係更改咗嗰個指引啦。咁所以嗰個指引亦都更加清晰啦。咁所以我相信其實而家大部分嘅長者咧，如果佢要諮詢服務嘅話咧，其實佢唔多唔少喺唔同嘅場合都揾得到啦。咁我哋都收到啲消息，都係話醫管局嗰啲諮詢服務嗰個 booking 咧，就其實而家都越嚟越少噶啦。咁就所以反而我哋係考慮埋多一啲其他嘅因素，因為其實長者好似普通人一樣啫，甚至乎佢哋可能佢哋即係容易受身邊嘅人嘅影響，可能更加大嘅。咁佢哋而家就基本上可能都見到好多自己嘅仔女。後生仔都打咗啦，但係佢身邊嘅朋友咧，可能就唔係話打得咁多。咁所以點樣能夠即係一來方便佢哋啦，咁啊建立到嗰個所謂 critical mass， 即係多啲長者打到咧，其實就嗰、那個即係嗰個雪球嘅效應咧，就會喺度。咁我哋睇第啲年齡層咧，我哋都見到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就係、即係呢啲即日籌有一個方便啦，咁令到佢哋即係好似朝頭早去完晨運，一班朋友一齊去打咁樣，即係大家好開心咁樣去打針，或者飲完茶又去打針咁樣。咁嗰個氣氛會令到佢哋嗰個遲疑咧就可以即係減少一啲咯。 或者可能是找即更加多的已經接種了疫苗的長者做一些分享啦，即可能在個宣傳片裡面加多一些長者元素，其實可能都會有一個效應，就是令到同齡的人會大啲誘因去打的，我相信 是啊，你陸陸續續都在做的了，其實即而家在網上都有很多這些即是長者的呼籲，我們希望找多一些年紀比較大的 KOL 可以做多一些呼籲。 最後一個問題，你覺得接種中心應不應該延長那個的運作的期限，即是一直都說九月就要完，你覺得應不應該延長呢？ 其實我們都要緊密看著接下來的即兩三個禮拜的情況的，如果你即嚟緊都仲係好踴躍嘅話，咁當然我都覺得政府會考慮嘅。 OK， 咁啊，但係就調節一啲咯，即可能一啲而家用量比較低嘅接種中心，可能就要關閉咗佢。咁啊，專喺一啲比較熱腸一啲嘅中心就可以延續。我覺得呢個都可以考慮嘅。 好啊，唔該曬林正財醫生，多謝你嚇。是林医生呢就是安老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来的。咁各位听众又有啲咩嘅睇法呢，欢迎打嚟 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周生喺度。周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你 好。 即是我首先就好多谢你哋咁样即係俾啲老人家去即係去到都有得打。咁我哋老人家好多都唔識得嗰啲咩叫上网啊剩啊嗰啲好麻烦嘅啲嘢。 或者如果找人找仔女或者找朋友帮手可不可以？ 我自己一个人而已，我自己一个我七十几岁的了，我就知道怎么死成呢，早两个月前呢就找人跟我约得到打，我打了两针，但我现在听到你们这么讲都是好的，有益有建设，一早应该要实行你行呢一步棋啦，好似就升咗林俊才咁，都系应该系咁。你讲咁啊，咁啊陈肇始啊，嗰个咁啊叶德真又乌下乌下嘅。 咁我谂即系政府都呢个都系政府牵头咧，去到即系推出一个接种中心即日筹嘅一个计划啦。咁所以都可能咧，对于周生或者即系佢嘅朋友嚟讲，都有啲嘅帮助啦，方便到吓。咁仲有听众陈先生喺度吓，陈生你好。 喂，系啊，我姓陈啊。 系你好， 系啊，我63岁啊，我本身有糖尿同哮喘啊，但系我最担心打咗疫苗测试，我呢个月睇咗三次医生，医生都评估我唔打得，因为我哮喘咧，经常抢啊呢轮啊，睇门诊又嗰、那个医生又叫我评估我到好翻先就要接种，但系咧我就。公费科我哋又话我唔得，打唔到。跟住咧，琴日睇咗专科哮喘嗰度咧， 哮喘 都系唔得，都系唔得，系咪啊？咁我点咧？又要小摸，好麻烦喎、哦，好拗教喎呢样嘢，系嘛？又唔打得，最好咧就有医生喺打针之前评估下嘅啫。等我就放心啦。 明白，好啊，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啦。我谂，如果真系医生都唔建议佢打针住咧，我谂都系要听翻医生嘅建议先啦。不过系咪真系而家喺社会上面嘅一啲医学资讯啊吓，唔够，即系令到某啲人系唔敢打针住咧？系咪呢方面嘅服务可以加强咧？ 不过呢个亦都系香港长远嚟讲，即系。其實一直都是講緊比較着重治療多過係預防的層面㗎嘛，咁所以我就諗，其實今次即係新冠的疫情之下咧，其實係咪可以長遠地推動到一種嘅改變，就係因為已經多咗市民會用一個醫療諮詢嘅服務，大家已經大概知道可以喺邊啲渠道有得用啦。咁可能呢一個都係我哋即係推動基層醫療啊，同埋即係一個預防嘅思維上面咧嘅一個改變嚟。 係啊，咁其實今次譬如私家醫生啦。佢係有得幫市民咧去到接種疫苗嘅，咁所以好多醫生都話咧喺打針之前咧，其實都有咧做一個簡單嘅諮詢嘅嚇，即係問下佢嘅一啲健康嘅背景啦嚇，咁啊或者即係作一啲嘅建議俾個接種者啦，咁先至讓佢去打針啦。咁呢個可能真係一個契機啦嚇，讓大家去發展一個叫做社區嘅一啲醫療諮詢嘅一啲服務喎，係咪？ 或者係公私營合作嘅一個即係為有需要嘅長者去做一啲諮詢服務。這個都是一個發展的方向。 系啦，咁亦都睇睇啦。嚟紧星期四开始咧，就会有一个长者即日筹，可以去到咧社区接种中心嗰度咧打呢个新冠疫苗啦。咁啊，各位都要留意一下咧嗰个嘅反应情况会系点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唔该晒林志恩，听日再自由风，自由风，拜拜。 拜拜。